故事。唐朝的崔勉天性至孝，母亲双眼失明，他就倾家荡产到处求医治疗， 奉侍母亲30年，非常的恭敬小心，连晚上都不脱掉帽子和外衣。 每当遇到美好的时光、宜人的景色，他一定扶着老母亲宴乐欢笑，使母亲忘掉失明的痛苦。 后来母亲过世，崔勉因为伤心过度，身体憔悴而导致吐血，从此他就终身吃素。 他敬爱兄姐，就跟孝敬母亲一样， 对待生殖好过自己的孩子， 所得的薪俸都分给了亲人，并且说， 母亲既然已经过世，我没有办法表达孝心，像他老人家在生的时候最挂念的就是哥哥、姐姐、外甥和侄子这4-5个人了，所以我应该好好的厚待他们，这样做或许可以安慰母亲的在天之灵。 后来崔勉官做到了中书侍郎，也就是副宰相， 儿子崔佑甫则为贤明的宰相。 唉，像崔勉这种人实在是真正的孝子，母亲在世时能够尽力使他欢心， 母亲过世后又能够完成他的心愿。 然而世上却有身居富贵的人，对待兄弟姐妹却和陌生的路人一样， 对待母亲的兄弟也非常的刻薄，就如同对待与己无关的外人一样。 这些人看到崔勉的孝心， 能不觉得惭愧而受感化吗？ 从前吕生从小就失去了母亲，一直非常孝顺地侍奉父亲直到100岁。 因为父亲的年岁很大，频频便尿，吕生就与父亲一同睡觉以便照料， 每天晚上起来4-5次照顾父亲小便。 他对父亲能够周备谨慎地尽到了顺承的孝道。 有一年遇到兵荒马乱，吕生背着父亲逃入山中， 在半途中遇到了强盗，这些强盗被吕生的孝行感动而保全了他们。 父亲平时很喜欢吃一种滋味香甜的杏子，吕生特别在家的附近种植了许多的杏树， 但是却被邻居强占了。 吕生无奈，就写了一篇述文， 禀告神明，向神求助。 神明马上就谴责邻居，使他背部生疮，告诉他说， 你要立刻把强占的杏地还给孝子吕生，背部的毒疮才会好。 又有一位郭崇已经丧父，只有母亲还健在。 郭崇常常因为无法尽孝道而满怀无穷的感叹， 30年来他从不吃荤饮酒，早晚都为母亲的健康而虔诚的祈祷。 母亲的年纪到了104岁时，还耳聪目明，一点也不衰退，饮食正常，而且身体更加的健康。 从前有位杨乙，靠着行乞来奉养父母， 他所乞得的食物虽然自己很饿，也都不敢先尝，必定先奉养双亲。 如果乞得了美食，就跪着奉给父母， 并且在旁边唱山歌、跳舞助兴，以使父母高兴。 如此的孝样持续了10年，乡人被他的孝性所感动，给他钱并且雇他帮佣，他都不肯接受。他说， 双亲怎么可以一天离开我呢？ 双亲都过世后，杨乙乞得了棺木，就脱去自己的衣服为双亲入殓， 虽然在严寒的冬天也是光着上身，一点也不在乎。 把双亲葬在郊野，他就露宿在棺旁， 夜以继日的嚎哭。 每年祭拜的时节都能够贡献祭品，未曾有所缺失过。 唐朝的李炯秀天性至孝，母亲年轻的时候出身贫贱， 他的妻子曾经骂过婢女，使得母亲触景伤情，很不快乐。 李炯秀因此就把妻子逐出了家门。有人问他说， 为什么你把妻子休掉呢？ 他说， 我娶妻的目的就是要她侍奉母亲，如果妻子不能够和颜悦色尽心尽力地侍奉婆婆，在言行神色上有所违逆，这种媳妇我还能留她在家里吗？ 李炯秀的孝心感动了上天，在他家的厅堂上竟然长出了灵芝草。 中宗皇帝还特别地颁下诏书表彰他的孝行。 从前有位顾雄，因为家中贫穷，就到私塾当教师。 他把每年所得的礼金全都交给了父亲。 由于父亲很浪费，学馆的主人怜惜他穷，就把一年的礼金合并一次拿给他，并且说， 你的父亲不知道，你可以拿去购买田地，为秋天的收成做打算吧。 顾雄说， 我怎么忍心为了数担的米而改变平常对父亲的孝心呢？ 于是就将全部的酬金拿给了父亲。 后来顾雄生了一个儿子叫季明，在年少时就考取了功名。 李琼在娶妻生子后就搬到母亲的室内和母亲同住，在夜里经常起床十多次侍奉母亲。母亲说， 你最近身体很衰弱，叫个婢女来服侍我也就可以了。 李琼说， 凡是母亲需要的，若是不经过我亲手处理，心中就会好像有所失落呀。 母亲于是就不再勉强他，由于他能这样做， 所以全家没有人敢懈怠懒惰。 汉朝的时候，上虞地方， 也就是今天的浙江余姚县西南， 有位女孩叫曹娥，她父亲曹顼是庙里的巫祝。 五月五日端午节的那天，曹顼到江边迎神，一不小心就坠入江中淹死了。 曹娥当时才14岁，她到处寻找父亲的尸体， 但是都没有下落， 于是就沿着江边一面找一面嚎哭。 经过了7天7夜，最后竟然跳入江中。 到了第5天，曹娥背着父亲的尸体浮出了江面。 远近的人看到后都十分的震惊。 上虞县的县令杜尚就将这件事情奏报给朝廷，皇帝因而下诏表彰曹娥的孝心， 并且为曹娥在江边建立了祠堂，直到今天仍然享受着众人的祭祀和礼敬。 宋朝的吴孝父，丈夫早死又没有儿女， 但是她侍奉婆婆非常的孝顺。 婆婆年老而且眼睛有病，就常想到， 媳妇孤孤单单一个人，我想要找一个义子来当她的丈夫。 吴孝父知道了，就哭着向婆婆说， 自古以来烈女不是二夫，我自然应该竭力的奉侍婆婆，还请婆婆放心。 吴孝父就到乡里为人接麻线、抽蚕丝，赚钱来供养婆婆。 有时候得到好的食物，必定就会藏在怀里带回家给婆婆吃。 有一次她煮饭还没煮熟，恰巧邻居的妈妈有事喊她出去，婆婆担心饭会太熟， 就想把它取出来放在盆中。 因为婆婆眼睛看不见，就把饭倒进了乌桶里。 吴孝夫回来看到了也不问，就赶紧向邻居借些饭来给婆婆吃， 然后再把弄脏的饭洗干净，蒸过了几次以后自己再吃掉。 有一天他忽然梦到两位仙童驾着云来到家中，手里拿着文件对着他说： 我们奉了天地谕旨来召吴孝父觐见。 于是就把他带到天宫觐见天帝。天帝对他说： 你只是一个村妇，能如此勤苦尽心地侍奉婆婆，实在令人钦佩，因此特别赏赐你1000文钱，拿回去供给你们膳食之用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需要去做佣工挣钱养家了。 说罢就命两位仙童将他送回。吴孝父一梦醒来，发现床头果然放着1000文钱， 而且用完之后床头又再会有1000文钱，如此的周而复始，绵绵不断的供应啊。 从前有位秋铎，将母亲葬在凤鸣山的高原上，他哭着说： 秋铎自从生下来就不曾离开过母亲，现在母亲过世了，怎么可以将母亲的尸体弃置在无人居住的大土堆中呢？ 于是就搭建了草庐，住在墓旁陪伴母亲， 早晚供上食物祭祀，有如母亲在世时。 当寒冷没有月光的晚上，悲惨的风声嗖嗖地吹过，秋铎恐怕母亲寂寞， 所以经常地巡视坟墓的四周， 大声哭嚎说： 母亲，您不用害怕，儿子秋铎在此啊。 其地经常有老虎出没，听到秋铎的哭声就赶快地走避。大家都称赞说： 秋铎是位真正的孝子啊。 明朝的时候，有位吴章年少时就失去了父亲，在成祖永乐年间，刚好他10岁那一年，母亲陆氏奉朝廷的惯例被选入了宫中， 并且被分配到亲王府，随着亲王分封到广东韶州，也就是今天的曲江。 吴章听到消息后激动得痛哭流涕，毅然的就离家而去寻访母亲的下落。 在他所乘的船上设置了观音像礼拜， 祈求能够让我见到母亲。 吴章发心真诚恳切，哭声非常的凄惨，在中途罹患了痢疾，一天要上100次的厕所， 身体虚弱昏迷的时候还仍然不停地呼叫着娘。 到了韶州才知道母亲又被改封到江西，于是就再从陆路走往饶州， 也就是今天的江西鄱阳。 在沙砾中奔走，使得两脚肿痛而倒卧在郊野。 有位道士自称姓焦，取出药膏为他敷治伤口，就立即痊愈了。 当他翻过山岭时，遇到黑蛇咬伤了脚，因而倒卧在地上。 这时候又见焦道人来到，以药膏为他敷治，疼痛立刻就停止了。 当天晚上他就住在野外人烟稀少的村落，第二天天未亮就出发， 途中遇到下大雪，只好在古庙里休息。 这个时候忽然焦道人又来了，并且安慰他说： 你为了寻找母亲而忘身，竟然到了如此的地步，真是一位铁汉呐。 于是拿饼给他吃， 吴章顿时也就忘了饥饿与寒冷。 到了饶州寻访得知 母亲所住的王府，就写信启奏亲王， 我希望能够求见母亲， 却没有得到允许。于是就在王府中租了间屋子，在卧室中写了思亲两个大字，并在两旁写了一副对联， 万里寻亲，历百艰而无悔，一朝见母，是九死以何辞。 意思是说，从万里远来寻找亲人，经历了百般的艰难而绝不后悔， 只要有一天能够见到母亲，发誓九死一生也在所不辞啊。 后来吴章被允许到养善所看他母亲， 这时候母亲已经病危，昏迷之间不知道儿子就在面前。 于是吴章焚香哀求上天的帮助， 并且割下了自己的大腿肉煮稀饭让母亲进食。 母亲于是渐渐地苏醒，抱着儿子放声大哭。亲王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很赞叹地说， 吴章真的是孝顺又贤能啊。 于是就召见他，赐给他金钱和锦帛，并且命令他说， 吴章，你就扶持母亲回家乡吧。 后来他的儿子吴宏、 孙子吴山 都当到了刑部尚书， 到如今子孙仍然不断地考中功名当大官。 从前有位刘寻直，童年的时候父母亲就过世了， 寻直哀痛地嚎哭，差一点就昏厥了。 从此以后他就苦心地努力读书， 经常地读到半夜时分。 曾经有个晚上，叔伯听到他的哭声甚为悲哀，就问他， 哎，你为什么哭得那么悲哀呀？ 寻直说， 我读马周传的时候看到他说，少年时即失去了父母而无法尽到奉养的孝道，因而受到感动而不能自止。 叔伯也感动地为他悲泣。 刘寻直后来考取了功名，